一次，我绝望的放弃了，离开了。他们告诉我别太在意，你还再能远离一点，再站远一点，别被看到，他们根本就不了解。人有起伏就坠落，但我不变，我没在怕，你别妄想，像对待其他人一样，我还在向前，因为我就是千万个繁星中最亮眼的那一个。放弃吧，倒下吧，解脱吧，我的心在背叛我，但我没在怕，离开吧，顺从吧，绝望吧，永远在是顺服别人，变得像他们一样，他们根本就不了解、yeah、我永远就不会变、我没在怕，你别妄想，我还在向前，我满怀希望，我走